太平洋西侧的第一段岛湖啊。这个岛湖两边的沉降带，这边是日本海，这边是太平洋啊。它这个挤压呀，不是说一下子就生成的，它是几十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的这样一个过程，慢慢的挤压形成的。那么至于这个日本列岛最终跟亚洲这个大陆脱离开来，最终由海洋把它们分隔开来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更新世的末期，也就是距今大概两三万年之前啊，才彻底脱离开来。之前呢，像这个朝鲜海峡、对马海峡，还有宗谷海峡啊，和俄罗斯这个为邻的这个海峡，它中间都不是海峡，都是这个岛和大陆是连接的啊。到大体上是到两三万年以前，这个岛就形成了，这个海峡中间就形成了，然后这几个岛就凸出来了。这个日本列岛啊，有一个很重要特色，就是它火山比较多啊，以山地为主，一些河流呢流程相当短，最长的是这个信浓川啊，从这个日本的中部往日本海流，这是它最长的一条河流，不过也就350公里长。整个日本列岛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地方呢，是在本州岛的中部，叫飞潭高地或者叫飞潭山脉。过去欧洲人到这个日本呢，在17世纪、18世纪，感觉很像欧洲这个阿尔卑斯山，就直接就叫日本阿尔卑斯啊。最高点是在这个中部山脉的南端，富士山3770米高。那么日本的行政区划呢，刚才说了这四个岛啊，它还有一个地区的区划，从北向南呢是分作这么几个地区，一个是北海道啊，北面的北海道，然后东北啊，日本叫东北地区，就是东北地方，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关东啊，关东地区，关东地区再往西啊是中部地区，中部地方，再往西呢就是关西，就京都奈良啊，这关西这一块，再往西呢，这个名字就有点意思了，就是中国啊，跟咱们中国是一样，叫中国地区，这个本州岛的全部。然后，再往南再往西呢，有九州岛和这个四国岛各是一个地区，它这个地区跟中国这个地区不一样，它没有这个行政方面的功能。只是一个表述啊，便于这个大家这个掌握，这个没有地区一级的政府，通常是这么表述这么几个地区。传统意义上呢，还有一个地区就是说北陆啊，一说起来这个岁数大的这个日本人呢，喜欢这个把北边这几个县，像星系、富山、福井、石川这四个县连在一起，叫做日本的北陆啊。实际上，这就是北陆，就是现在的这个中部地区的北部。地区没有意义，底下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是都道府县啊。日本的这个行政区划分成一都，这个东京都，这是一个一都一道。道是哪个道啊？就是这个北海道。两个府，哪两个府呢？就是关西的京都府和大阪府这两个府啊。其他的都是县，一共43个县，就是这个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一共有47个啊，都道府县都是同样级别的行政区划。这个以上是日本的这个地理方面的这个一个大概的情况。历史呢，说起来有点复杂，最复杂的就是在它这个古代以前啊。古代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有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关键是前面有很长一段，它叫先史，中国叫原始社会啊，我们叫原始社会，它叫先史。这个先史的时间呢很长，包括什么呢？前面一个叫先陶器时代，土器就是陶器的意思啊，先土器时代。先土器时代就相当于中国的这个旧石器时代。大家知道这个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区别啊，旧石器就是只有打制没有磨制石器，是吧？有了磨制石器以后呢，就是叫 这个新石器时代了啊。这个所以它整个这个仙陶器时代相当于中国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晚期。那么仙陶器下来一个啊，仍然是史前社会，叫什么呢？叫神文文化，或者叫神文时代啊。这个就相当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距今15000年到距今2000年前啊。稍微解释一下，神文就是这个陶器上是布满神文的啊，装饰的神文，用这个特征来标志这个文化或者标志这个时代，叫神文时代或者叫神文文化。弥生呢不是这样，弥生是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就在这个东京大学的东北门，东北门外这个地方，过去叫弥生町，在这个地方发现的一个文化，它跟神文文化有区别，不一样，是素面的啊。最后就是了解到它的年代呢，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到汉这个阶段，后来就把它叫做弥生文化，是以地点命名的啊，跟刚才说的这个神文文化不一样。弥生文化再往下走呢，是古坟时代，这个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日本有很多古坟，这个古坟时代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是史前社会的最晚一个阶段，它的年代是公元后了，公元的30世纪后叶到公元700-800年啊，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到唐代的初期啊，这个阶段就是叫古坟时代。日本划分的这古代啊，最知名的就是这个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啊。奈良时代是在奈良建的都，平安时代在哪儿呢？在京都，是吧？京都叫平安啊，在平安建的都。这个从奈良把这个首都给迁到京都了，所以迁了以后就叫平安时代，迁之前叫奈良时代。关键是奈良时代前面还有一大段，飞鸟时代有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大化革新，这个大家大概也比较清楚。这个645年，天皇这时候啊，觉得中国这么强大啊，一定要学这个汉，这个汉人啊，所以不断的这个派使者，实际上这个使者不是说遣唐使，就从唐代开始派使者，在唐代之前。隋代就有，隋代以前也有啊，虽然不叫使者，叫别的名字，但实际上也起着跟使者相同的作用。所以大化革新呢，就是当时的天皇决定要全面学习这个中国啊，然后学回来以后呢，就是在日本吧，建立了第一个这个律令制国家啊，以这个中央集权为特色的这个律令制国家啊，这是日本这个开始的有了这个皇权呢得以实现的这么一个节点啊。645年以后，天皇逐渐的就放弃了他的权力啊，他是神圣的，所以他把这权力下放给这个家臣，比如说有一个叫藤原氏的啊，藤原不登比啊，这个人很有名。他后来就一直操持着这个朝政啊，包括下一任天皇是谁，他都要由这个家族来说了算啊。藤原氏啊是非常有实力，他的实力不仅在飞鸟时代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以前啊，在日本都发挥作用啊。这是这个日本的古代。日本古代下面呢，它是不是叫近代，叫中世，有一个中世啊，就中世纪的中世。这个中世呢包括两个大的时代，一个叫镰仓时代，一个叫室町时代啊。镰仓时代呢是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镰仓大佛是吧，镰仓这个大铜佛在这个东京的西南面啊，在镰仓这个地方，就是这时候京都的天皇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然后后边这个幕僚啊，幕府啊，开始这个掌握朝政啊，甚至把他执政的这个地从京都就搬到了镰仓啊，这是一个标志。所以镰仓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来由。这个镰仓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和元。镰仓时代下面是室町时代， 这个幕府啊从镰仓又搬回来了，又回到了京都啊。这个代表人物就是足利义满。这时候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咱们中国的明朝对日本有一个封国，叫日本国王，封他为日本国王。在室町时代的末期啊，又发生了战乱啊。那刚才说的这个幕府啊，已经权势也越来越不重要了，底下的这个大明开始相继崛起，互相攻伐。日本现在的这些县啊，这些县或者说这些府，这个最终的来源呢，就是这些大明的割据的地方啊。这些大明割据了以后，就在这些地方慢慢就生成了一个一个他自己占领的这个地盘啊。这个地盘上面他可以造这个城啊，造一些这个庭院啊。日本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这代表作的这个回游式庭院，就是从大明时代开始出来的啊。更主要的就是这个大明互相你争我伐啊，斗来斗去，最后就是形成了一个战国时代啊。中世以后就到了近世了，这个我们日本的这个漫画还有日本的有些电视剧经常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这个故事啊，像织田信长啊、丰臣秀吉，这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啊。为什么叫安土桃山时代呢？就是织田信长他在滋贺县这个地方，他建了他的城啊，建了这个土城，用土垒的城，垒的这个山城。丰臣秀吉呢，是织田信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随从。织田信长死了以后，织田信长的这个家族啊开始内斗，最后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遗志，平乱了以后，然后最终实现了织田信长的遗愿，统一了整个日本。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那些这个日本的这几个岛，北海道包括东北地区啊，这在以前呢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还有包括九州的最南部的这些地方，你像鹿儿岛啊，也没有实现真正统一。那么真正统一是什么呢时候呢？就是在安土桃山时代。安土桃山时代下面是江户时代。江户是什么呢？江户就是东京，今天的东京啊，过去叫江户啊。那时候这个德川家康吧，就是幕府的这个德川幕府啊，就把这个等于是把他的这个政权的中心就给迁，从京都又迁到了今天的东京啊，那时候叫江户。再以后就是明治时代了啊，明治时代就是日本的近代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日本考古与文化遗产。主讲人朱延平先生谈到了日本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域划分以及日本的历史年代划分，还做了简单的讲解。继续来说日本的考古，下面呢要从日本的考古简史说起。 说到日本的考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日本的考古简史。这个跟国人交流，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说日本的考古好像没什么可考的，它都是学的中国，所以它所有的辉煌之点都是中国过去的。或者说这个日本的考古应该是这个从中国慢慢这么东渐啊学过去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日本的考古啊，在世界的考古学上也是可以值得大出一笔的，它有它自己的特色。它开始的比中国要早了将近70年左右啊，60-70年。所以它这个起步非常早。目前 啊，比较通行的这个说法是把日本的考古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1876年以前，1876年以前，19世纪啊，日本应该还没有考古啊，中国当然更没有了。中国的考古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上个世纪，20世纪才开始啊。第一个这个发掘是由安特森啊，瑞典的这个矿业顾问安特森，来。是发掘的这个仰凿村，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这个田野考古。那么日本要比这个早得多啊！日本在1876年以前也没有田野考古，也不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啊。但是1876年以前呢，日本有很多这个古书，古代的这个传记啊，最有名的是《古事记》，还有这个《日本书记》啊。1876年以前呢，已经知道在日本本土上有这个。更早的人类啊，有比他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天皇更早的人类啊，这个日本已经知道了啊，但是那时候日本不懂得考古，懂得考古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1877年，美国有一个杂学家，应该说他本身应该是生物搞生物的啊，叫莫斯，这个莫斯在从到了日本以后，再从江户从东京啊到这个。在从东京往南走的这个铁路上，在坐着列车，发现列车旁边有一个他见到过的这么一个贝丘，就是扔了好古人呢、啊、吃了贝壳以后，然后这贝壳是垃圾嘛，扔在把这个垃圾堆啊就集中的堆放，最后形成了一个这个贝丘。这个贝丘是肯定是古代人所为，所以他认识这种贝丘啊。所以他发现了这个贝丘。这个贝丘在哪儿呢？在大森，在日本这个东京的南面一点。他发现了以后，他就下去做了发掘啊，在这个大森这个样做了发掘，写了一篇文章叫《Ceremonies of Omori》。Omori 就是大森的意思啊，大森这个地方的贝丘啊，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写的这篇文章的向日本介绍了什么叫旧石器，什么叫新石器，什么叫铜器时代，什么叫铁器时代啊，科学的这个划分啊，然后他把这个知识给传到了日本。同时呢，就是重要的事情就是向日本也宣布，向世界上也宣布，你看在日本也有古代的人类啊，就是这个 Ceremonies， 就是这个贝丘啊。这个贝丘是什么时候呢？他根据他以往的经验，在美国，在南美洲，在其他地方发现，感觉到这个贝丘啊，也是很早的，可以早到石器时代，所以他就判断，大森贝丘是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这个遗址。那么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希伯尔特啊，他就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啊。这就是关于啊日本的这个石器时代的这个特殊遗存的一个技术啊，日本考古学的技术啊，他是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日本的这个古坟，日本地表的这些古坟呢，一个一个圆的这个坟丘啊，他根据调查，他发现这个日本的坟丘啊，里面出什么呢？出磨制石器。啊，刚才说这个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区分呢，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是吧？那么他发现这个古坟是他办出的有这个磨制石器，还有一种硬质陶器，硬的像今天的陶瓷器一样非常硬，这个不是史前的日本人能够做出来的啊，是一个非常进步的陶器。另外还发现了金属器啊，包括铁器，包括铜器，有了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这个古坟出的东西应该是金属时代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时代呢？他认为是比刚才所说的这个大森的这个贝丘啊，比这个莫斯发现的这个大森贝丘年代要晚，不是石器时代的，它应该是石器时代以后的，是金属时代的。他认为这个古坟。出土的东西有可能是日本人的祖先遗留下来的，现在的日本民族祖先遗留下来的。 受到这两个外国人的带动，日本开始了本土上自己的研究。

从北海道一直到这个九州的主要这个领土啊，都做了这个相当数量的发掘。经过这些发掘，把日本的史前社会，把日本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古代啊，包括这个中世的年代，都已经通过考古发掘给它基本确立了。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什么呢？是山内清男。他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刚才说这个大僧贝丘是石器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不知道啊。他就根据这个当时出土的这些陶器，刚才说了有个神文时代嘛，啊，神文文化，他发现这个日本这个石器时代的陶器啊，都是施神文的。他就研究这个陶器表面的神文，把陶器表面这个神文分了很多类型，做了很多这个模拟试验，就看这个绳子究竟是怎么搓的，啊，最后就用排队啊，就古人这个纹饰啊，它一千年一百年这之间呢不是不变的，它会一点点发生变化啊，他就看到这个变化，根据这个变化，他确立了几个阶段。把这个神文文化整个从最早的阶段到最晚阶段都给分出来了，分别叫神文文化的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啊，这是他的一大贡献。这个文章啊，发表是1937年的事儿啊，这是日本的考古类型学的代表人。那么这是二战结束前的事情，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日本的考古学就更发展了，一个是这个吸收了很多科学的方法，比如说碳十四测年、热释光测年啊，还有对日本的旧石器，过去只知道你像刚才说的这个大僧贝丘，它是石器时代的，但是究竟是旧石器的还是新石器的不知道啊。那么在刚才说的这个山内清男，他在研究神文化的时候也梳理出来，日本呢那时候主要是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那么战后呢，1949年就发掘了这个日本东京北面的一个遗址叫岩塑啊。通过这次发掘，当时的这个考古学家认识到日本是也有旧石器的，不是说最早的就是新石器，它旧石器就开始就有人类居住了。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述一下啊，先看看第一个时代，第一个仙陶纪时代，就是旧石器阶段啊。旧石器重点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岩塑，岩塑遗址1949年发掘的好几个地点，出土了什么东西呢？出土了刀形石器，打制的刀形石器。还有长的这个石斧啊，这样的石斧是什么呢？它是这个主要是打制的，但是它的这个刃部啊多多少少有一点磨制，所以它通称叫局部磨制石斧或者叫刃部磨制石斧。这个严肃就出这个东西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光明日报有一个整版报道了一下中国这个贺兰山脚下的一个叫鸽子山的这么一个遗址，旧石器遗址，这是这个宁夏的考古工作者做的，那是旧石器。旧石器其中有一个学者啊，就王惠明老先生，他手里拿着这个，拿了这么一个东西，他拿的这个东西非常像，跟这个非常像，这是什么呢？叫龟叶形的双面打制的尖状器啊。这是那个报纸上的叙述，是这么叙述的，跟这个一样啊。那个年代是距今10000多年，不到20000年啊，也就是距今20000年到10000年之间的这个旧石器啊，整个亚洲的北部啊，东北亚，包括一直到西面到新疆，它这个旧石器的一万多年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流行这么一个东西，龟叶形的尖状器。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一定就不陌生，说这个东西应该是10000多年前的啊，所以这个在日本列岛也有，也是数量很多的， 日本列岛肯定是有距今10000多年前的这个旧石器，那是没有疑问。那么后来又发现日本列岛还有更早的，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这时候，你看这时候这个石器啊，它还没有成型啊。你像刚才说的这个，这个像矛头一样的那个尖状器啊，两头尖的这个龟叶形尖状器，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制了，以至于我们看到这种形制，我们就可以给它定年啊，说这是10000多年前的这个石器，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它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石器啊，种类不丰富，而且不固定，这个形状都不很固定，是吧？还没有定型工具出现，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应该距今是50000年前左右，或者叫50000到3000年之间的，当然这都是打制的啊。所以说，日本也有3000到5000年前的，就可以称之为旧石器中期的遗物啊。这是日本考古学家对石器啊要进行拼对，只有进行了拼对以后，才能摸清楚究竟这个石器是干什么的啊。这个拼对这个功夫啊很了得。根据这个拼对，日本发现了它自具特色的这个石器制作方法，跟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有几个方法呢？一个叫濑户内技法，还有一个叫永别技法。永别是一个河的名字，在北海道的永别川啊，在这儿发现的很多这个石器，它是怎么制的？非常复杂。一开始要先把这个东西打成一个树叶状的一个扁片，两面还要压削，压削到一定程度，然后把上边这个把它侧转过来，然后把它上边这个打掉，一点一点打，你不能一下打啊。打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这个平面，为了打出这个一个平面，也就是说打掉的这一些东西啊都是废品，它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平面，然后在这个平面呢一点一点一点点剥，这才能剥出很细的那个石刃，就是石叶啊，都是打下来的，用间接打制法打下来的啊。最后剥下来的就剩这么一个石盒了，最后再也不剥了，就变成石盒了，黑曜石的一个实物，中间就剩这一个石盒了。日本之所以这个盛行黑曜石的制品，跟它的这个矿源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它这个刚才说了，这个火山地貌啊，它从这个北海道一直到九州，火山有很多，是吧？这个火山地貌就造就了它的这个黑曜石特别多啊。主要的黑曜石的矿集中在两个地区，这是被当时的旧石器人类所经常利用的。一个是日本的中部，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和田卡啊。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黑曜石的一个集中的产地，是在北海道的偏北啊，道北的地方，石胜月。啊，是一个山峰，石正月，和田卡出土的这个黑曜石制品，黑色的原石，这个还能看出，这个照片上还能看出这个火山的这个流动的这个还没有凝聚的那种火山流纹的那个流纹岩的面貌，是吧？一点一点流下来的，这中间黑的就是黑曜石，啊，黑曜石就这么生成的。这个北海道的这个石胜月要重点说一下，因为它这个地方产出的这个黑曜石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离这个鄂霍次克海已经不远了啊。这里边有个著名的遗址群叫白龙，白龙呢发现了很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它的中心围绕着一个什么呢？一个山，这个山就是出产旧石器这个黑曜石的。黑曜石这个石制品的啊，叫赤石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名字，赤石什么意思？红颜色的，所以这个黑曜石不光是黑的，还有红的啊。这个红的只有赤石山有啊，它出产的黑曜石也是黑的为基础，但是有红的，一点一点的红丝儿，是吧？也是这个茶色的，这个茶色的后来发现在日本。北海道有在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库页岛也有啊，所以这个不是日本独特的。日本独特的是这个完全红色的茶色的，它叫花石生，上面这个叫红石生啊，这个确实是日本独特的。这个石头很名贵，应该说它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既不是旅游地，它也没有把它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啊，就是人为的把它保护起来，游客不得入内，他把整个山全给封了，就是怕人进去。黑曜石经过这个风化以后，然后它就崩了，它叫黑曜石广场。这个黑曜石里边就有这个茶色的，是吧？茶色黑曜石，就是花石胜的茶色黑曜石。这是旧石器时代，日本的仙桃器时代啊，给大家简单的说到这儿，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神文时代，神文文化啊。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旧石器时代，日本的仙桃器时代啊，给大家简单的说到这儿，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神文时代，神文文化啊。照片上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猪一个鹿啊？这是日本神文文化里面跟人类关系最紧密的两种动物，一个就是梅花鹿，它叫日本鹿啊，日本鹿就梅花鹿，还有一个是猪，这不是家养的猪，这是野猪啊。日本的遗址里边，神文时代的遗址里边经常可以发现鹿和猪的这个遗骨，人类啊经常利用它们啊，当然也吃它们的肉，是吧？刚才说了为什么叫神文文化，陶器的表面都是神文，是吧？说神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像世界很多国家，像越南呐、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包括西伯利亚，还有这个欧洲啊、非洲都有神文。那你日本的神文为什么就那么独特呢？是吧？这个日本的神文要的确跟周围这些地区的神文不一样。中国的神文是什么样？大家知道是用陶拍子拍上的啊，大多数是陶拍子拍上的。或者是用一个跟陶拍的概念也差不多，用一个器物，一个圆棒在上面缠上绳子，然后这么滚压，跟陶拍这个功效是一样，都是为了是陶器啊，让它这个器壁可以做得比较紧一点。日本它不一样了啊，日本既不是拍的，也不是用一个网兜给它兜起来的啊，还有一种制作陶器方法，用网兜直接兜这个陶泥，是吧？它不是。他是用什么呢？刚才说了，那个山内晴男那个老先生他研究啊，日本的这他叫神文文化嘛，那个绳子是一个草绳子，草编的绳子，直接拿着绳子在陶器的表面搓，来回的搓，来回的滚，来回的碾压，最后形成了这样的神文。所以他的神文文化有特定的内涵啊，有特别的定义，就叫神文文化。的确是用绳子搓出来的一种陶器。这个山内晴男他试验做了很多试验啊，什么样的绳子能搓出什么样的纹饰啊，做了成百上千次。有的不是绳子，但是跟绳子一样是用雕刻棒把一个树枝子或者一个棒啊，给它按照绳子的这个缠绕的方法给它雕刻成这个鹰纹啊，然后在表面也这么滚，也可以滚压出跟绳子相同的效果，就是非神文的神文文化制品。你看跟神文的这个功效是一样的，做出来的都是这么一种，这跟绳子这个滚压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山内晴男他是日本应该说是确立神文文化和对神文化进行编年，他是第一人。神文文化的年代，你说这一万多年啊，又分成了这么多期，是吧？它跟中国的哪些可以对应啊？跟中国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还有商、 周，甚至到春秋都有可以对应的部分。那么在山内清南以后，就是山内清南研究了神文化以后，日本的考古学家继续研究，又研究出了一个早期前面还有一个草创期啊，所以神文化一共分了六期。前面这个草创期啊，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旧石器仙陶器时代是紧紧相接的，15000年啊，然后一直发展到最晚阶段，距今2500年。草创期的这个一些主要的这个遗物石器，它也是一个巨木模式，等于草创期直接从旧石器的晚期那儿就继承下来了日本列岛的这个文化特色，把这个给继承下来了。巨木模式石剑杆儿，日本那时候没有农业啊，他靠狩猎靠采集，那么狩猎要靠什么呢？靠箭，射箭啊，射箭要磨那个箭杆儿，是吧？箭杆儿通过什么呢？通过砂岩，然后中间给它制成凹槽，两个把它合在一起来回蹭，可以把这个箭杆蹭得比较直啊，或者说你这个箭杆做得不怎么直的时候，拿这个可以对它进行校正，也叫箭杆整直器啊。箭头，石器的箭头，这个箭杆呢没有发现啊，因为箭杆是木头的，很难发现。箭杆整直器这个使用的时候，两个要合在一起的，中间这个眼儿就是直接把这个箭杆在里边来回拉啊。那么现在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判断啊，因为这是日本草创期的神文化，草创期的中国最近也陆续发现了这个东西，所以完全可以利用他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说中国也有这个时代的东西，在黑龙江啊，在河北啊都发现了，10000多年前，距今10000多年前的这个箭杆整直器啊，他这时候开始发明了最早的陶器环底的啊，这个上面应该还没有绳纹，这时候古人还没有发明用绳子直接在陶器上搓，但是已经开始有了这个韵味了，这一道一道的已经为用绳子来搓绳纹做好了准备。草创期的人类啊居住的洞穴，草创期以后是早期开始就有绳纹了，就有典型意义上绳纹了。早期的绳纹跟前面这个陶罐相比，形制完全一样，外形也完全，唯一不同的就是表面这个装饰，前面没有绳纹，后面有绳纹。前面这个草创期还不知道做绳纹，这时候开始用绳子开始是表面进行滚压，这是另外一种刚才说的不是绳纹，但是也是神文化陶器，它是用这个雕刻棒来滚压的。早期之后是前期啊，相当于中国这个河姆渡文化这个时代，它这个绳纹你看有了变化，复杂了一些，是吧？陶器的造型也有了一些变化。前期代表作是这种羽状绳纹啊，像这个鸟的羽毛一样的这种绳纹。完了再下一个阶段是中期，相当于中国的龙山文化了啊，这时候绳纹变得更细啊，慢慢的在绳纹的这个同时还加了一些其他的装饰，加了一些其他的泥条盘旋起来啊，等于用绳纹之外又加了这么一种纹饰，绳纹慢慢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完了到后期，到了相当于中国的商周这个阶段呢，它又发展了，开始是全是绳纹，到这开始绳纹和附加绿纹开始这个共同的是吧并行，到这个阶段呢，绳纹开始不占主要地位了，开始作为装饰性的，周围做着一些这个勾画的图形，绳纹在里边填，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绳纹越来越不占主要地位，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绳纹后期。最后绳纹晚期发展到这样，它绳纹更少了。整个绳纹文化我们说它没有农业啊，这个有一些这个采集啊狩猎还有渔猎，都是跟渔猎或者采集狩猎是有关系的工具，打制石斧，打猎用的箭头，捕鱼用的鱼叉鱼钩，还有鱼的卡啊，把它做成像鱼一样的东西，是一个骨制品啊，放到这河里边或者放在海里边，然后大鱼看见了就叼这个小鱼，一叼就把这个鳃就卡住了，然后就给捞上来了，这鱼卡。 除了渔猎狩猎以外还有采集，采集是什么呢？大量的是橡子啊，就是一些坚果，橡子还有栗子啊，橡子栗子，还有桃核啊，还有吃这个水果那个桃子啊，也有啊，加工这些坚果的用具啊，石头的磨盘和石头的这个它叫磨石，还有它捕鱼，捕这些大型鱼类，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鱼类也能被它捕到。你比如说这个高智商的海豚，日本的这个能半岛，它这有一个叫真邪遗迹，捕到这个海豚的骨头，捕了很多，有上百具这个海豚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头骨保存得特别好。捕海豚就有可能捕那个鲸啊，这捕鲸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鲸个体大，它这个近海里边都见不着的，一定要到远洋去啊。远洋你也没有这能力啊，现在捕鲸要靠那个炮舰，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渔民啊，神文化的渔民，不仅可以捕这些一般的鱼，像海豚像鲸都可以捕，能够说明它这个跟航海有关系的啊，还有一些你像这个木桨，还有这个独木舟啊。这个独木舟当然只能在近海地区用，你要远了这大概不可。定时是什么？翻译过来应该是时锚，就是这个大型的船呢要靠岸的时候，你把它这个稳住了，一定要靠这个大时锚来稳住了，底下要有很多时锚，所以这是时锚，固定船用的。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是什么呢？沥青当时用来干什么？当时不是用来铺马路的，它是个天然的沥青啊，大概推测是当这个胶水的可能性是最大。狩猎用的这个箭头和箭杆儿啊，箭头和箭杆中间要把它粘合在一起，靠什么呢？就要靠这个粘合剂，是吧？这个粘合剂你沥青，这个沥青一定要加工的，你要直接用天然沥青这么弄是不行的，所以它储存了一些沥青在这儿，储存沥青的罐儿啊，把这个罐儿的这个打掉一块，你看整个一团这个沥青已经固化了。还有漆器，我们知道中国最早漆器是河姆渡的，是吧？距今是6000多年，日本知道的最早漆器距今有，按照它的碳十四是8000多年。它的漆器比河姆渡早，当然不是说河姆渡的漆器就是日本传过来的，但是可以说明日本它有独立的这个漆器的起源啊。它有漆树，还有漆树被人利用，最早的测年的这个年代是多少呢？距今12600年啊，所以这个他对这个漆树啊是有认识的。还有一个跟漆器有关的就是这个螺钿啊，你看这个中国到唐代才有特别好的螺钿啊，用那个螺壳啊，在这个漆器上面给它这个镶嵌以后进行打磨得非常好，叫螺钿器，是吧？这个螺钿没想到在日本，你看新石器时代就有，在神户文化就有第一个最早的一个螺钿，是个木器，木器外边修漆有漆啊，漆，而且把这个螺壳一个一个都固定在这个口沿上，所以这应该是最早的螺钿了。这个年代呢，距今4000多年，将近5000年，啊，日本还有玉器年代也很早，艺术作品陶俑，有猪的陶俑、螺壳的陶俑，还有人的陶俑，还有大型的建筑，啊，还有石头的建筑。这个石头建筑不是住人的啊，它叫住居址，实际上这是考古上的一个用语，实际上它是一个祭祀用的。日本因为这个酸性土壤比较多，火山嘛，这个比较发达，然后这个酸性土壤太多，所以有机质啊不利于保存，所以这骨头很少。曾经有一段大家就说这个日本的缺乏这个墓葬，找不到人骨，但是要细心做还是有啊，它发掘密度啊比中国要大啊，发掘密度很发掘量很大，所以还是揭示了一些这个墓葬，合葬啊，还有小孩葬啊，还有一些把骨头给分开了以后撇到别的地儿的这种弃骨葬啊。另外还有一些数学的知识，陶器做的啊，